水袖起落，唱悲欢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太和，锣鼓响遥磨，心中情绪万人凭谁说。空降喜怒哀乐，动容如飞舞，生死长春又如何，待古琴会解落。乱世浮萍门，看烽火燃山河，门灯未敢忘忧国，哪怕与人敌我。台下人怎么红笺酒也色，台上人唱着心碎一命过，君子难落寞，他唱曲雪来火，喜怒寂喜怒落，谁是过。水袖起落，唱悲欢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太和，锣鼓响遥磨，心中情绪万人凭谁说。灌浆喜怒